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战场上，有的时候并不全由实力来决定胜负，士气和心态也是极其重要的。唐家军曾经给武魂帝国的魂师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对于唐家军那令他们无法理解的攻击方式，早已是一传十，十传百，流传在武魂帝国魂师军团当中。此时真正面对上了唐家军，他们心中已经充满了恐惧，谁也不愿意第一个与他们硬碰，纷纷在城头上后退。少量魂师的攻击根本不可能威胁到玉堂弟子的防御，他们手中的塔盾加上坚实的身体，硬是护送着立堂弟子将撞城锤抬到了嘉陵关城下。剧烈的轰鸣几乎不分先后响起，立堂弟子在距离城门还有不到20米的地方开始发起冲锋，他们将自身的力量完全凝聚在四肢上，全力冲刺，撞城锤也在他们的肩膀上绽放出最强悍的冲击力。锥形锤头重重地轰击在了那生铁打造的城门上，这一击轰上去，哪怕是立堂弟子这样恐怖的力量也被震得倒退而回，有少数实力较弱的弟子虎口处已经被震裂了，但是他们这一击并没有白费，城门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陷，周围的岩石更是出现了一道道巨大的裂痕。50万斤的重量实在是太恐怖了，哪怕只是这一下也足以动人心魄。 守住城门，魂师军团全力攻击，城下军队顶住城门。 金鳄斗罗好不容易才从城墙中爬了出来，却在四下撞城锤的轰击中又被震倒在地。幽冥白虎的攻击力实在是恐怖，这位百岁斗罗的身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十几名武魂帝国辅助系魂师的辅助能量纷纷施加在金鳄斗罗身上，他脸色才稍微好看了一些，但身上的魂环光芒却暗淡到了极点。 岁月不饶人呐！ 伴随着身体机能的减退，金鳄斗罗受伤之后的恢复速度也随之下降，但是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自己绝不能退下去。 天斗帝国这第一波攻击是最为凶猛的，一旦守住了这波攻击，就可以平安地等待小姐与那个海神交手的结果了。在小姐回来之前，一定要坚守住这一边的战场。 金鳄斗罗扭头观看了一下战场上的局面，在他的指挥下，武魂帝国的魂师们已经快速地组织起来，向城下的唐门两堂弟子发起了凶猛的攻击。而这个时候也正是唐家军第一轮骑射结束后的真空期，在众多纷乱的魂技攻击下，立堂和玉堂的弟子也有些顶不住了，在塔盾的防御中快速后退，暂时退回到了护城河之后。不过天斗帝国的弓箭手们却始终没有停息，一波攻击就是60000余箭，稍不留神魂师军团就会出现伤亡。金鳄斗罗这才发现自己的失误，赶忙下令 弓箭手军团上城，操控城上的守城巨弩。 在双方还没有进行接近战的情况下，弓箭手的作用甚至比魂师还好。在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之后，经过辅助系魂师们的帮忙，金鳄斗罗也算是缓了口气，他没有再加入战斗的打算，在这种时候指挥全局才是最重要的。嘉陵关城头上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被孔雀翎重创后又遭到了小舞的近身攻击，三供奉成为了武魂帝国六大供奉中第一个战死的强者。当金鳄斗罗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扭曲得不像人形，而小舞此时则已经杀入了那些魂斗罗群中，展开了全方位的攻击。他的瞬间转移在这个时候展现出了最大的作用，凭借着96级魂力的底蕴支持，这些80多级的魂斗罗单体攻击根本就不可能命中他，群体攻击更是不敢使用，怕误伤到自己人。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已经又有4个魂斗罗死在了小舞的柔技之下。不过武魂帝国这边也并不全是坏消息， 战斗持续到这个时候，戴沐白和朱竹清的幽冥白虎也终于支持不住了，庞大的身体伴随着点点光芒化去，戴沐白和朱竹清现出本体。幽冥白虎的巨大消耗令两人的脸色都显得有些苍白，毕竟他们在之前攻击金鳄斗罗时也承受了不少攻击，他们先前挡住的是四供奉和五供奉，这两大供奉的实力相当强悍。虽然幽冥白虎实力惊人，但他们也是勉强顶住了幽冥白虎的攻击，在节节败退中保全了自己。此时压力突然消失，此消彼长之下，两大供奉顿时暴起，猛地朝着戴沐白和朱竹清扑了过去。金鳄斗罗看到这一幕，脸上顿时流露出一丝喜色，阴霾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 就是这一对男女，利用武魂融合技重创了我，这一次看他们还有什么机会。场面上的平衡必然会因为他们的后继乏力而发生改变。击杀了他们之后，两名供奉级强者加入到战场中，必定能够扭转整个战场的局面。 就在金鳄斗罗计算着双方的实力对比的同时，突然间他发现脸色苍白的戴沐白朱竹清眼中并没有任何惊慌的光芒，此时甚至还流露出几分喜色，一丝不祥的预感顿时从金鳄斗罗心中升起。 小心！ 四供奉和五供奉是全力发动攻击的，眼看着他们的攻击就已经落到了朱竹清和戴沐白身上。金鳄斗罗的声音虽然他们听到了，但却并没有意识到这声音是在提醒自己。要知道，此时他们的精神力已经将戴沐白、朱竹清二人完全锁定。作为武魂帝国的供奉，他们一生都在研究各种武魂，自然知道武魂融合技结束后魂师会处于怎样的虚弱状态。而且在这一刻，他们身后还有数名魂斗罗级别的辅助系魂师的增幅，攻击力达到顶点。别说抵抗，朱竹清和戴沐白看上去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城外护城河畔，就在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结束的同时，那笼罩着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增幅光芒突然停顿了下。奥斯卡、小五和马红俊都暂时失去了来自宁荣荣的增幅。与此同时，盘旋在九宝琉璃塔上的那红色的第九魂环也是第一次在战场上闪亮，两道金红色的宝光电射而出，悄无声息地登上了嘉陵关，几乎在同一时间落在了戴沐白和朱竹清身上。刹那间，戴沐白和朱竹清二人身上都笼罩上了一层夺目的金红色光芒。而也就在这同一秒，两大供奉的攻击也分别落在两人身上。四供奉和五供奉心中一喜，但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对。轰击在面前的两个敌人身上，他们所倾泻的攻击力却宛如泥牛入海一般消失不见。金红色的光芒在他们的攻击倾泻完毕后的下一瞬间已经消失，与此同时，来自宁荣荣的六道增幅之光却分别落在了戴沐白和朱竹清身上。一团白光与一团黑光几乎同时弹起，抓住了这千钧一发的时机。为了追求攻击的速度，戴沐白和朱竹清都没有拿出他们的最强魂技。朱竹清的身体化为一团虚幻的黑光，悄然投入到了五供奉怀中。幽冥附体加幽冥白爪，这是他所能达到的最快攻击。作为敏攻系封号斗罗，几乎只是一瞬间他就完成了幽冥附体的增幅，无数锋锐的爪影骤然在对方怀中爆炸开来。戴沐白的攻击则要简单得多，一个巨大的沙字出现在他那双金色的虎爪之上，正是第六魂技白虎破灭杀。四供奉和五供奉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在面对戴沐白和朱竹清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的时候都没有被击败，却在这个时候阴沟翻船。惨叫声中，两大供奉的身体几乎是同时后翻而出，鲜血如同喷泉一般在空中播撒。尽管他们在最后时刻已经尽可能地运用自己的魂力来保护身体了，但他们所面对的对手同样也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而且他们在这一刻所面对的并不只是两个封号斗罗，还要加上一个大陆第一辅助系魂师九彩斗罗宁荣荣。 正是那来自九宝琉璃塔的两道奇异光芒扭转了整个战场的局面。两名供奉在被轰飞的同时已经无法支持他们的武魂真身，鲜血飞溅之中，白虎斗罗和幽冥斗罗恐怖的魂力已经钻入他们的经脉中。虽然没能一击毙命，但这两位供奉也是身受重创，胸腹之间更是血肉模糊。宁荣荣在战场上第一次用出了他的第九魂技，就扭转了四名强者间对决的局势。他所施展的技能名叫九宝无敌神光，效果类似于小舞的无敌金身。不同的是，小舞的无敌金身只能作用于自身，无敌时间三秒，而宁荣荣的九宝无敌神光却可以作用在任何对象之上，每天能够施展十次，而且不消耗他的任何魂力。这就是十万年魂技的恐怖效果了。当然也和九宝琉璃塔本身的超级品质不可分割。听上去九宝无敌神光加起来也不过是无敌十秒的时间，但是在真正强者的对决中，无敌一秒就相当于多出一条命。就像先前这一击，如果没有宁荣荣的九宝无敌神光，受到重创的就要换成戴沐白和朱竹清了。史莱克六怪再一次凭借他们默契的配合，以弱胜强，重创了两名强敌，双方强者之间的对决局面也终于打破了平衡。戴沐白和朱竹清并没有去追击，他们的消耗不是装出来的，两人的魂力都已经跌到了谷底。宁荣荣的能力只是增幅，却不能帮他们恢复消耗掉的魂力。但是宁荣荣不能帮他们恢复，却不代表他们就不能恢复先前的消耗了。戴沐白和朱竹清手中各自多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根通体璀璨，有着无数横切面的圆柱体。如果他们不说，谁也不会认为这竟然是一根香肠，反而更像是珍贵的钻石。两人相视一笑，有些无奈地将手中的特殊香肠吞入腹中。要是谁打算以咀嚼的方法来吃这种香肠的话，一定会被崩掉门牙。这香肠的硬度真的和钻石一样，只有直接吞咽下去，它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这就是食神斗罗奥斯卡的第九魂技，多一半钻石肠。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